阿弥陀佛。课本翻到 39页，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我所分别啊，那么再利用讲义呢，讲一二三呢，就把这个各种法的差别啊都讲了，那么又把了这个有取法的差别也讲解了。那现在就是从这个我所分别这个毗旬记的注释呢，他这个从无始时来执我所串习坚固积聚而著，是名常识硕习我所执之所积聚。从这边讲解。那么前面用讲义呢，解释了有漏法及有取法。现在这一句呢，就是解说论文的常识硕习，我所执之所积聚。这个无始时来呢，就是解说这个常识。那么在我们凡夫的思想里头呢，那么一切法都有一个开始啊。那么佛教说无始，就是万法呢，你往上追溯呢，它没有起始点。那么现在的科学说这个宇宙呢，是由这个大爆炸Big Bang 开始那么在大爆炸之前呢，他说是有机子可是这样往前追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提问说，那么在这个机子之前呢，这个宇宙是什么状态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大爆炸？那如果你给一个答案呢，我们又可以继续往前推就是无止境，只要你安立一个起始点以后呢，你就面临了这个起始点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起始点从何而来？那如果你的回答是说，法尔如是，这个起始点，它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它就是有那么个起始点。那如果是这样解答的话呢，那么这个起始点就没有因了，因为它是法尔如是的，所以它就不是因缘法。那么从这个起始点以后呢，所生的万法呢？都是依这个起始点为因而生起的，那么就形成了不平等因。为什么不平等因呢？因为起始点它没有因，那么以后的法都是以起始点为因，那么它有因，所以呢，起始点跟其他的法呢不一样，不平等，所以叫不平等因。那么佛法呢说没有起始点说没有这个不平等因。每一个有为法都是因缘法，都是这样子来的。那么你如果辗转向前推，这个有为法往前推的话呢，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法尔如是呢，就是无始的。那么既然从无始以来就有的话呢，那么就安立为常识就安立为常识了。执我所串习坚固积聚而著。那么串习呢，就是硕习。一次又一次，这个不间断的熏习。那么，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执着在这个分别系论所依缘事就是我们的身心，还有这个气世间呢，上面有我跟我所经过这个相续不断的熏习、积聚、安住在阿赖耶识中呢，就成为了我见的种子。成为我见种子，那么这个我见种子呢，又不断的熏发这个我所执，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修行，去对治这个我所执的话呢，它就会一直相续的不断，所以说它是坚固，所以说它是坚固的，那么这个就是常识硕习我所执之所积聚，如是诸事是我所见之所依处。由是名为自见处事，如是诸事呢，就是指这个有情的根生、跟气世间，还有我们的心事的活动，是我所见之所依处。那么在有情的身心及气世间上呢，能升起我所见，所以说它是我所见升起的依止处。由是名为自见处事，这个自见呢，就是指。 我所见。那么因此说呢，有情的身心还有这个气世间呢，这些事呢是我所见升起的依止处啊，就是自见升起的依止处啊，名为自见处事，这样解释。原此所生虚妄分别，名为我及我所分别。原此所生这个此呢，就是指有情的身心跟气世间的自见处事。那么以此自见处事为缘，升起了我见、我所见，是为我及我所的分别。但是呢，世间的真实相呢，是什么样呢？前面我们讲过，唯有原生的五蕴可得，并没有我所可得。所以我所分别呢，不合于真实相，所以说它是虚妄分别。所以说它是虚妄分别。这个批训记解说这个我所分别呢，就在这边呢讲解完毕。那么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种子分别里头说，我即有情命者等假想施舍所引分别。我即有情，那么就是有我分别了。那这里说我所分别，又说到我分别，又说到我分别。那么这两个我分别有什么不同呢？这两个我分别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呢，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窥基法师说，他说在这个种子分别中说这个我呢，是包括了法我执跟人我执的含义。那么在凡夫呢，是人我执跟法我执这两个执着是同时升起的。那么在我所分别呢，只是约人我执而说的。这是窥基法师的回答。那么慧景法师呢，他的回答是说呢，在种执分别中说我及有情等呢，不是在执着神我的人我执的氛围上说的。只是种子五蕴法有，而安立假名为我，所以只有法执。种子分别中呢，只有法执，而这个我所分别呢，则违约人我执而说。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见解有点不一样。窥基法师是说，种子分别中包括了法我执跟人我执。那么慧景法师说，种子分别中呢，只有法我执，没有人我执。这样的分别。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名为爱分别？为缘尽妙可意事尽所生分别。这个解释八种分别的第五科是爱分别，解说爱分别。云何名为爱分别？这个是提问。什么是爱分别呢？为缘尽妙可意事尽所生分别。这个爱分别呢，能引申贪烦恼事。那么这里所说尽妙可意的事尽，就是应该属于三界的事尽。欲界的友情呢，他认为色、声、香、味、触无欲，是清净的，是美妙的，是可爱的，是合意的事尽。那么色界的友情呢，对于色界的事尽呢，他有贪染爱味。这无色界的友情呢，爱着无色界的禅味。那再以这些尽妙可依的事尽为所缘境而生的分别呢，就叫做爱分别。所以三界都有爱分别。再看下面论文。云何名为非爱分别？为缘不尽妙不可意事尽所生分别。解释八种分别的第六科呢，是非爱分别。他解说非爱分别。云何名为非爱分别？提问，什么是非爱分别呢？ 为缘不尽妙，不可异世境所生分别。这个非爱分别呢，就是能生嗔烦恼事。那么它的所缘境呢，是我们认为不清净、不美妙、不可爱、不满意的世境。缘的这些世境呢，就升起了非爱分别。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名为彼具相为分别？为缘尽妙不尽妙，可异不可异，距离世境所生分别。解说八种分别的第七科呢，是彼具相为分别，解释彼具相为分别。云何名为彼具相为分别？这是提问，什么是彼具相为分别呢？为缘尽妙不尽妙，可异不可异，距离世境所生分别。彼具相为分别呢，能生愚痴事。那么缘这个尽妙可异的世境呢，升起爱分别；缘这个不尽妙不可异的世境呢，升起非爱分别。现在距离缘非尽妙非不尽妙非可异非不可异的世境所生的分别呢，称为彼具相为分别。就不是爱分别，也不是非爱分别这种中庸性的分别，称为彼具相为分别。那这个爱分别、非爱分别及彼具相为分别呢，他们能够升起贪嗔痴烦恼事。这个愚痴的事我以前想到以前师父有开示过，说不思善、不思恶，那是个什么境界？不思善、不思恶，那是个无忌的境界。我们凡夫来讲，就是无忌的境界，就是愚痴了。那么《六祖坛经》里讲，不思善、不思恶，那这是什么境界？在圣人的离言自性里头，也没有善恶的思维分别。所以在圣人的离言自性中呢，也不思善、不思恶。那么师父讲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把无忌当作是圣境，不要产生这种错误。听经上说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就认为说我们心里不要去思维善跟恶，就停留在那边的话呢，就是圣境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在凡夫的境界，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愚痴的无忌境界，这个不是圣境。如果你停留在这边呢，就停留在愚痴里头，是这个意思。就后来师父走了以后，就有人说师父说圣人的境界是无忌的境界就把他误会了那这个就太过头了一点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把无忌的境界当作圣境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下面再继续看于色等事实无尽妙可异诸相，然贪现行取为所缘，彼色等事尽妙可异相似显现，由是说言尽妙可异世境。于色等事实无尽妙可异诸相就是在这个色等事上，在这个色身相位处上呢，它的自性上面并没有什么尽妙可异的相貌在上面。这些法呢，只是随顺因缘而变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它是尽妙可异相呢？下面解释：然贪现行取为所缘，彼色等事尽妙可异相似显现。 由于我们众生呢无始以来的熏习，遇到了色等事显现的时候，我们的贪心所就现行。这个贪心所现行的时候呢，取着色等事为所缘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色等事是静妙可依的相貌，并不是这个色等事呢真正有静妙可依相，只是因为呢随顺我们的贪心所而显现，所以说它是相似显现，它并不是真的有静妙可依相，而是相似显现出来，在我们贪心所中呢，它显现出来可爱相。那问题是出在哪？就是贪心所。啊，譬如说我们肚子饿了，啊，肚子饿了，吃到食物的时候就觉得很可口，因为什么？肚子饿，这时候贪心起来。那如果吃饱了，吃饱了以后还要你继续吃，啊，可能就不会觉得可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贪心所就不升起了，啊，可能只是愚痴心升起。如果这时候再继续强迫你，要你吃，啊，不可以不吃，继续强迫你吃，你可能嗔心就要升起来了。这时候就觉得食物不可口了，甚至你厌恶这个食物，继续强迫你吃，你可能就厌恶它了。那如果食物本身有静妙可依相，那么应该是永远你都会觉得它是什么好吃的，是可口的，是好吃的。所以从这里知道呢，只是我们内心分别而已。由是说言，静妙可依是境。那么由于贪心所相应现行呢，才分别它是静妙可依的事境，不是这个事境本身具有静妙可依相。所以从这里看呢，色身香味触五欲不是问题，问题是贪烦恼，所以要对治的是贪烦恼，不是外境。那么前一阵子发生一件事情，可能各位也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歌手到英国去唱歌，那么就有这个中国人来听嘛，那么唱完歌以后呢，那么台湾的乡亲就拿了一个国旗嘛，中华民国的国旗给他，那他就把这个国旗拿起来很高兴。那么大陆那边就反应，他们的大陆的来参加的人就反应了，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那国旗本身，这个旗子本身来讲，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意义是我们加上去的。对，所以拿出国旗来的时候呢，那么在他乡的游子看到的时候觉得有亲切感，思乡之情就油然而起。那么呢，可是呢，站在敌对的立场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立场他看的时候就是一种挑衅，你怎么在我们前面拿出你们的国旗来，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所以再这样讲，旗子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是什么？是大家熏习在心里的思想，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为，决定这件事情可不可爱。所以台湾的人看到台湾的国旗觉得可爱，可是呢大陆人呢看到的时候呢，他不觉得可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42章经呢，第31章呢有这个经，这边就是这张卦图，42章经这个佛说呢，有人幻淫不止，欲自断淫。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淫欲心很容易升起来，让他很苦恼。那很苦恼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呢，他就想说把自己的什么呢，把自己的生殖器给他切掉，这个阴就是男根或者女根的意思，就是根了。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生殖器切掉。那么佛就说了，佛告之曰，若断其阴不如断心。说与其呢你把你的生殖器切掉呢，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不是出在你的什么生殖器上面，问题是出在你的心里。所以呢，若断其阴呢，不如断心，不如把你心里的淫欲心给它断掉。这个才是解决的方法。心若宫巢，宫巢若止，从者都息。这宫巢呢，就是这个县官的主任秘书。汉朝的一个官名，县官的主任秘书，那么他是帮县官主理来办事情的人，那他是一个头，一个领头的来办事的人，但是这个心就跟这个什么领头办事的人一样， 如果这个心止的话呢，啊，领头班的人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下面这些人也不会去做。啊，一定领头的人他领着去做了，那么下面的人呢才跟着什么去做。啊，所以说心若工巢，工巢若止，从者都息。啊，如果我们心停止了，那么淫欲心也就停止了。邪心不止，端阴合一。你的淫欲心，你的心继续升起，你的淫欲心继续起来，你把你的生殖器切掉，没有益处。哦，更容易什么变态。哦，所以佛就说一个偈子：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极尽，非色亦非形。欲呢，就是贪欲，贪欲是一个心所法。欲生于汝意，你这个心所法要升起的时候，它是跟你的心王第六世心王一起升起来的，所以这个意呢，就是第六世的心王。贪欲心是跟你的心王同时升起的。那么呢，意以思想生，第六世要升起的时候呢，它一定有片行心所跟到。片行心所里头主要的就是指这个思心所跟想心所。所以呢，第六世起来，你的思想一定起来，这两个心所起来。那你的思想在什么淫欲上面，那你的欲当然就生起来了。所以说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也就是什么，心是为主导的。二心各极尽。这个二心呢，可以指心王，就是第六世。跟心所，就是什么，思想跟欲。你有欲的思想，跟这个心王同时升起。如果心王跟心所都极尽，那么叫做二心各极尽。那么二心各极尽呢，这个二心呢，也有地方解释为就是思心所跟想心所，因为它是主要的心所。主要的是他们在欲上面思维造作。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贪欲起来。所以二心各极尽。那么怎么极尽呢？一种是依照戒。戒法里头规定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这么做，你的心就极尽，就不在上面思维他们。第二种呢是修定，呵斥这个欲界，你修定成就了禅定以后呢，把欲界贪停止了，这个时候呢，欲界的贪欲就不升起了。那么第三个呢是智慧，你观一切法空，这些欲这些心所法心王他们升起的时候都是什么因缘法，因缘法没有真实性，那你观察它的时候，你的欲心慢慢也就停下来了。所以说二心各极尽，非色亦非形。那你的心极尽了，你就不会受什么，这个色就是指什么色声香味触，你就不会受五欲的引诱了，就不会受到五欲的引诱了。那么呢，没有五欲的引诱呢，你的心不在五欲上面作用的话，你也不会有什么贪欲的行为升起。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意心、语心、身心，也就没有这三业的升起了。那么佛说这个是迦舍佛说的偈子。所以呢，还是以心为主。以心为主，不是境界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要对治，是对治我们的心，不是对治境界。如是所余不尽妙不可议等随应当知，如同这个贪心所取尽妙可议的事境，那么其余的嗔心所呢，取这个不尽妙不可议境，愚痴心所取这个非尽妙可议非不尽妙不可议境，随其相应，都是这样子，都是什么心在主控这件事情。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论文。此中所说略有二种，一者分别自性，二者分别所依分别所缘事。那么这个广显藏因缘分成两大科，第一大科是事八分别，已经讲解完毕，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八种分别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大科，略涉二种，将八种分别 及其所依所缘是分成两种。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标列是，将略摄二种的二种标列出来。此中所说略有二种，这个此呢是指八分别与其所生的三世。那么大略的呢可以分成两种，一者分别自性，二者分别所依分别所缘是。第一种是分别自性，这个分别自性呢就是指八分别跟他所生三世中的什么呢，分别戏论、见我慢视、贪嗔痴视，这些都是分别自性。他们都是以分别为自性，都是心所法，分别为自性。那么虽然这边讲八分别呢，但是主要是指前三分别，就是自性分别、差别分别跟种子分别，这前三分别。那么第二种呢是分别所依分别所缘是，就是三世中的什么分别戏论所缘是里头的所依是，就是有情的根生，所缘是呢就是六尘的气世间，就是色法了。如是二种无始世来因之辗转更互为因。那么略摄二种呢分两科，这是第二科名辗转，说明分别自性与分别所依所缘是辗转互相为因，又分成两科，先标后世，现在这是第一科标。如是二种，就是呢这个分别自性与分别所依分别所缘是，这二种呢从无始以来呢就互相成为因缘的关系，辗转升起。顿轮记的注释里头讲，虽然分别自性中说八种分别，其实主要是前三分别，就是自性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来升起分别戏论。那么与所依所缘是辗转为因，互相升起。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呢讲解八种分别升起三世中的前三分别的一段。那么分别戏论与所依缘是辗转为因，互相升起。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图？就是我们图三十一。那么以前上次讲过，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各位不太熟，我们再提醒一下。那么现在是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根身跟气界，就是我们投身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所依是，我们得到我们的这个根身，得到这个气世间。那么在碰到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分别。那么这个分别要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分别戏论的心事要升起的时候呢，它第一个呢要有心事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心事的种子做它的因缘。那么同时呢它有什么，有我们的根身做增上缘，还要有什么呢，气世间做所缘缘。那么由这四种因缘，还有一个等无间缘，这四种因缘的这个心事才能升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什么呢，就是由所依的根生所缘的气界而升起什么分别戏论的心事，由他们为因而升起他，这是一种因缘。那么这个心事升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呢见分熏种，他的力量很强，那么在他升起的时候，他就带动了什么相分的种子呢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他见分种子熏，他现行的时候，他熏在阿赖耶识中的时候呢，同时相分他本身没有力量，他一定要靠见分的力量，因为见分的力量强大，带动他同时熏到什么阿赖耶识中，成为根生的种子跟气界的种子。所以呢这是另外一重因缘，就是要有什么有心事种子的见分的力量来带动根生跟气界的种子熏在阿赖耶识中，这是另外一重因缘。那么等到未来世的时候呢， 你得到果报的时候，根生根气界又去得到果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又去升起未来的心事，好，那么又熏习下去，辗转不断。那么现在世的这些正念从哪来呢？就是过去世熏习来的，过去世熏习了心事的种子、根生的种子、气界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现在得到果报，得到这个身跟气界，然后呢又因缘和合呢又升起心事，所以呢这样子辗转从过去世升到现在世，那么现在世又与未来为因缘，辗转不断呢，我们就这样生死流转下去，就这个意思。那下面就是讲解这样的事情，那么这边先提一下。那么为什么只说前三分别的分别系论与所依所缘是辗转互生呢？因为前三分别是属于法执的分别嫉妒，是属于根本分别，由此前三分别熏成有情的世间跟气世间的种子，所以能生分别系论，跟所依是跟所缘是。那么后面的五种分别，就是我所分别跟这个贪嗔痴分别呢，就是爱非爱、俱为俱相为分别呢，这后面的五种分别是依前三种分别再升起后五分别所生的二世的，所以是属于后面的这五种分别是属于粗浅的皮肉烦恼，是属于粗浅的皮肉烦恼。那么它是由分别系论所依所缘是中的分别系论所摄属的，那么它也没有嫉妒一切法的名义自性差别，所以它不能后五分别不能跟前三分别比较，因此说前三分别呢，这个是八分别中的主要分别，是这个意思。再看论文，为过去世分别为因，能生现在分别所依所缘是，明辗转分两颗，第一颗标刚刚已经说明了，现在是第二颗是，解释它又分成三颗，现在是第一颗显过去，说明由过去世分别为因生现在世所依所缘是。为过去世分别为因，由过去世的分别自性为因呢，分别自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分别系论，它是见分。那么当这个分别自性现行的时候呢，见分就熏习了见分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同时呢借着见分熏习的力量，过去世的分别所依分别所缘是，他们是相分呢，也熏成相分种子在这个阿赖耶识中。那么这些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是能生现在分别所依缘是。那么到了现在是因缘成熟了，过去是熏习在阿赖耶识中的相分种子呢便现行了，便生成现在世的所依的根生跟所缘的气世间，是这样子的意思。再看下面论文，现在分别所依缘是，既得生已，复能为因生现在世，由彼依缘所起分别，这是第二颗显现在，说明现在是有所依缘是生分别自性。那么现在分别所依缘是既得生已，就是过去世所熏的相分种子呢，因缘成熟了，得到了现行，成为现在是分别所依的根生跟分别所缘的七世间，你得到了这个果报体，也得到了这个果报体所依住的世间。复能为因生现在世，由彼依缘所起分别，那么由现在世的所依的根生为具有依，作为增上缘，那么所缘的器界呢作为所缘缘，所以说复能为因，那么再配合分别自性的见分种子做清因缘，又可以升起现在世的分别自性，这个心法又升起来了。于今分别不了之故，复生当来所依缘是，彼当生故决定当生 一比原比所起分别，这个是第三颗显未来，说明未来分别自性及分别所依缘事的升起。于今分别不了之故，复生当来所依缘事。那如果你不学佛法，你就不能如理作意。只要我们不如理作意的话呢，那么无明就会升起。那无明升起了，就不能够了知诸法的实相。那么如此所生分别呢，是无明相应的虚妄分别。现在世的虚妄分别呢，又熏成了未来世，是吧？虚妄分别的见分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同时又借着见分熏习的熏种的力量，现在世的相分呢，所依所缘事呢，又熏成未来世的相分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等到未来因缘和合，就能够升起未来所依的根身跟所缘的气世间。所以不学佛法的话，就是一直流转下去了。彼当生故，决定当生，依彼缘彼所起分别。这个彼呢，就是所依所缘事的种子，在未来世因缘和合呢，又会升起现行。好，所以说的彼当生故，这未来世升起的所依的根身呢，又为增上缘。好，所以说依彼。那么所缘的气世间呢，作为所缘缘，所以说缘彼。那么他们配合分别自性的种子为清因缘，又升起未来世的分别自性。那么就这样，分别自性跟这个分别所依所缘事，三世辗转为因，互相升起，相续不绝。那我们看批寻记的注解。为见我慢事，贪嗔痴事，若分别起，若是俱生，是三界行心所有法故，名分别自性。为见我慢事，即我见等这个五种不正见，是这个见事，即我慢等七慢，这个是慢事。贪嗔痴事呢，就是这个贪嗔痴的三毒烦恼。若分别起，若是俱生，这个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呢，如果是由听闻非正法，然后呢起了不如理作意而升起的呢，这个是属于分别性的烦恼。那么如果是任运思念，它就升起的呢，那么是属于俱升起的烦恼，所以俱升起的烦恼。所以说若分别起，若是俱生，是三界行心所有法故。这个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呢，都是杂染法，所以是三界所摄属的法，所以说它是三界行。那么不正见、慢跟贪嗔痴呢，都是跟心王共起，由心王所摄属，所以说他们是心所有法。名分别自性，那么心所有法以分别为自性，故名分别自性。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它是以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为分别自性。不过它这样的解释呢，跟前面的论文呢，就是不是完全相合的，不完全相合。因为前面解释八种分别能生三世的时候呢，在前三分别有一段论文，他明白的说，前三分别能生所依所缘事，所依所缘事又生分别系论。那这边只是以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来解释这个分别自性呢，就跟那段论文呢有点不合。那我们要怎么解释批寻记的注解呢？怎么样把它让它合呢？所以应该这样解说哈，就是八种分别的根本在前三分别，那么后五分别呢，也是依止前三分别而升起的，就是这个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呢，也是依止前三分别的什么分别系论所依所缘事而升起的。那么这八种分别都是以分别为自性，这后五分别所生的见我慢事跟贪嗔痴事呢，是心所有法，也是以分别为自性的。所以将八种分别的分别系论呢，即见我慢事、贪嗔痴事呢，都归于分别自性一类，属于心法。 那么分别所依所缘识是另一类，属于色法。那么色法呢跟心法这二法呢互相为缘啊，辗转互生呢，就是这里讲的什么三世互生的道理。就是图33齁，八种分别生三世，如果各位记得的话。Anyway, 那么由这个前三分别呢升起了分别系论，跟分别系论的所依识还有所缘识。好，分别系论就是心识。那这个心识包括了什么？心王跟心所。那这个所依识呢就是根，所缘识就是尘。啊，那么心识跟根呢，根身呢合起来就是有情世间。好，这个六尘世呢就是气世间。好，那么这边就升起了第一种识，叫做分别系论所依所缘识。那么前面讲呢，见我慢是要依着分别系论所依所缘识然后升起。那升起了见我慢是以后呢，这个贪嗔痴是又依着见我慢是而升起。所以呢我们这边画的是平面的，可是你看起来这边应该是立体的。就是什么，最底一层是分别系论所依所缘识。有了这个分别系论所依所缘识以后呢，才升起见我慢识。那有了见我慢识以后呢，才又升起了贪嗔痴识。所以它是立体型的，不是我们这边只是画那个平面，它是立体型的。所以呢来讲的话呢，这个见我慢识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它是心所法。好，五种不正见嘛，还有七种慢嘛，都是心法嘛，都是心所法嘛，对不对？这个贪嗔痴识呢，贪嗔痴是烦恼嘛，烦恼也是什么心法嘛。所以他们你若画起来的话，这个都这两项见我慢识跟贪嗔痴识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分别系论识的这一块，都是在这里。好，所以这边就是什么识跟尘，那这个见我慢识就在这个识的什么上面。好，那么这个贪嗔痴识又在见我慢识的上面，合起来就是一个立体型的。这样子应该可以了解嘛。所以呢这边讲八种分别生三世是这样讲。那他把它分别分成什么，分别自性跟分别自性所依缘识。那么分别自性就是属于心识的这一块。那么这个就归在这边，这个也是归在心识这一块。这个就是什么分别自性。那么根跟尘就是属于什么色法的。分别自性所依识跟分别是自性所缘识，就是属于色法的这边。所以八种分别所引申的三识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刚刚这样解释。好，那么这个藏因缘呢这一大科就讲解完毕了。藏因缘这一大科就讲解完毕了。那么下面云何了知如是分别。这个所知藏尽智所行真实中这个广辩这一科的进藏门。好，进藏门呢分成四科。藏因缘这一科讲完了，进藏门分成四科。第一科这个藏因缘呢，说明有八种邪分别升起所知藏及烦恼藏的因缘。好，这一科已经讲解完毕。好，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前面本地分图 page 4第四页的这个图，第一藏因缘，好，这个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开始进到了第二科，第二就是净方便。现在开始讲解净方便。那么净方便呢，这一课讲完以后还有两课藏过患跟净胜利讲完，那么大概真实一品就讲完了。那么这个净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方法。好，什么叫净方便呢？就是除浅藏因缘得到清净的修行方法。那么它又分成两科，先真后世。 这里是第一颗真，云何了之如是分别？如是分别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八种分别，八种邪分别。我们凡夫呢，整天都在做这八种邪分别，也由此呢生死流转。但是呢，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这是有过失的事情。那我们经过学习了藏因缘这一科以后呢，知道了八种邪分别，能生什么呢？刚刚讲第一种分别系论所依缘事，第二种见我慢事，第三种贪嗔痴事，所以有了生死流转的过失。那么现在呢，提问，在修行中要如何观察才能真正了知八种分别是杂染的虚妄分别，而破除这种颠倒呢？所以说云何了知如是分别，提出这样的疑问。未由四种寻思，四种如实自故。净方便的第二颗是是，解说破除八种邪分别的修行方法。这一颗也分成两颗，第一颗总标先标举出修行方法。今天上课的人比较多，我在上课前我想一想，我说看看有没有障，因为这边讲四种寻思，四种如是智，就是修行好出离的方法。讲到最后，真实一品这边是最重要。好，那今天不来，那就是 miss 掉了。OK， 啊，前两堂课人都比较少一点，这堂课人就多一点，所以可见障还是少哈。那么这一节课还有下一节课，还有另外再下一节课，这三堂课可能就把四字寻思四如四字讲完。所以呢，能够不请假就尽量不要请假。那么净方便的第二颗是是，解说破除八种邪分别的修行方法。那么这一颗也分成两颗，第一颗是总标，先标举出修行的方法。未由四种寻思，四种如实自故。由四寻思及四如实自的修行方法呢，就可以除遣八种邪分别的障碍。那么这里先标示四寻思啊，再标示四如实自。那么这样子的标示方法呢，就代表了修行的次第。好，先修行四寻思，然后呢再修四如实自。这个四如实自呢，是由四种寻思所引发的，所以可以说四寻思是因，四如实自是果。没有做四寻思的修行呢，就没有四如实自的果。所以我们先简要的说明一下，看今天发的讲义的图啊，第三页这个图37。看这个图呢，先看第一个呢，就是所观境。四寻思观呢，主要是观察所取净空。你看这个所观境跟四寻思观的这个两个和那个焦点，就是观所取净空。所取净空呢，就是无意。我们讲唯识无意，唯识无意，所取净空就是无意。虚妄分别心所取的境界，我们称为意。那么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这个所取境是离开我们的心而有实在自体的境界。但是呢，它事实上呢，它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所取的境界只是我们虚妄分别心上面现起的一个肆意的影像。就好像有一个外境，这个影像显在我们的心上面。并不是说真的在心以外有一个什么客观的字体在那边，两个不是分开的，只是我们主观心识上面呢显现出一个影像来。那么呢，由于 我们观察唯是故，因为只有心，所以知道呢，这个所观境是什么？是心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实体性，它只是心的一个影像而已。那么这个就是四巡思观，四巡思观在观察的，主要在观察的地方。那么你这样观察以后呢，你得到决定的智慧就进入到四如实智。四如实智呢，它就要观察，由观察索取净空呢，进而再观察什么？索取净空了以后呢，能取心也不可得。达到了索取净与能取心皆空，好，都不可得的境界。这个就是四巡思观跟四如实智观的所观境。第二个，看这个能观智。四巡思观的能观智，依照摄大僧论说呢，是在十回向的四加行位中的暖位与顶位，就是你最后一世你要成圣人了，继续修行要成圣人了，那么在十回向的最后一生呢，这个四加行位的暖位跟顶位，这个时候是做四巡思观。那这个四如实智观的能观智呢，是四加行位中的忍位跟士第一位的智慧。那么这个呢，还是在有漏位上面。那么四如实智呢，还有呢圣位的根本无分别智，就这边写的无漏智与厚德无分别智，就是厚德无漏智。那么四加行位的能观智呢，都有什么？都有奢摩托的止为它的依止。就是你在做这个四巡视观跟四如是智观的时候呢，你的止一定要成就，你的禅定一定要成就。那么严格说呢，这边是菩萨在修的话呢，应该是属于色界第四禅的禅定，做依止来修毗婆舍摩的观智。所以四巡视四如是智观应该是在四禅里头来观察。好，那么再看第三个呢，有无漏位。四巡思观呢，是在有漏的加行位，暖位跟顶位呢，都是属于有漏的加行位。那么四如实智观呢，是通于有漏的加行位跟无漏的圣位。在加行智的忍位跟士第一位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有漏位。那么后来呢，证得了无漏智，根本无分别智，跟无漏厚德智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无漏位。所以四如实智观呢，是包括了有漏位跟无漏位。好，这个就是图37。云何名为四种巡思？解释这个净方面的第二科是别辩，分别的解说四巡思与四如实智。别辩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四种巡思，先解说四种巡思。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解说，先真次列后世。那么这一科是真，云何为四种巡思？提问，什么是四种巡思呢？看这个论文，一者明巡思，二者是巡思，三者自信假立巡思，四者差别假立巡思。这是四巡思的第二科。列就是列举出四种巡思的名字。好，四种巡思呢，就是第一种明巡思，第二种是巡思，好，第三种自信假立巡思，好，第四种差别假立巡思。我们先解释一下巡思。巡呢是推求的意思，这个思呢是观察的意思。那也有处解说呢，推求就是观察，也就是思维的意思。那么圆彻法师的注释里头呢，他就直接用寻四，就是寻心所跟四心所来代表寻思，他直接用寻四来代表。那么这个寻心所呢，就是在事理上面呢做较粗浅的推求，四心所呢，就是在事理上面呢能够深入的观察。那么修四巡思观，巡心所跟四心所这两种心所呢，都有用到，都有作用的。 那么这个寻心所跟四心所呢，它是慧心所跟思心所的分位，就是在慧心所跟思心所上面假立的。那么四寻思观呢，以智慧为体，那么这个就是慧心所的体用。四寻思观是一种智慧，所以它是有慧心所的体用。那么思心所是造作，你修四寻思观的时候呢，你就造作了清净的善业，熏习了清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它能够破除杂染生死，所以呢思心所也产生了作用。又这个四寻思观呢与所观理呢还没有到达决定，就是观察这个所缘境所取净空还没有到达决定的地位。那么到了四如实智的时候呢，就开始呢对于所观的这个道理得到了决定。所以四如实智第一步就是什么？印证所取净空。后面会讲到这个四寻思四如实智讲完以后会有拿一个图色大圣人的一个图来讲解这个四寻思跟四如实智的分位。我们看下面的论文。明寻思者为诸菩萨于明为见明，是名明寻思。四种寻思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是就是解释四种寻思。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是得明，解释四种寻思得明的原因。那么这一科又分成四科，第一科是明寻思，就是解说这个明寻思。明寻思者什么是明寻思呢？为诸菩萨，这个修止观的友情呢是菩萨，这个四寻思观跟四如实智观呢是大圣的唯识观，他的观法不同于小圣的观法，所以称修唯识观的观者为菩萨，属于大圣的行者。于明为见明，这个明呢是指为了全显法相而假安立的名言。那么这里所说的明呢就包括了明具闻声，就是讲明这个字它代表了就是明具闻声。这个闻声呢就是指这个文字，文字是组成名言的音，所以文是明的音，称为明音。那么好几个明呢又组成句，所以句是名字的果，几个名字组成一句，所以句是明果。那么因为呢明能够显示法的自信最为殊胜，所以呢他只说明，那这个明就代表了明具闻声的意思。从这个抉择份看呢，这个明是依他起法，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明也只是我们心是显现出来的一个什么四明的影像，并没有我们忘情所记着的真实的名言。名字不是真实的，它也是我们心中显现的浮现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菩萨观察于明为见什么依他起的名。只有依他起的名，这个名字只是心事上浮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名的影像而已，只有依他起的名。而不见片记所知分别性的名。这个心中浮现的这个名字呢，它并不是真实的，没有我们所辨记出来的那些什么名字上的意义，所以没有片记所知分别性的名，这个叫做于名为见名。这个是神态法师的解释，刚刚讲那段是神态法师的解释。我这样讲以后你再去看，你大概就看得懂他那个注释里头的文了，顿轮记里注释的文了。那么慧景法师的解说呢，就是说在凡夫的虚妄分别的执着中呢，名跟义是互相涉属的，如是名呢就一定有如是相应的义，那么全表如是义的话呢，一定有它相应的名，就是你安立了这个名的时候，它一定有它要全表的义，这两个这个名跟义呢是互相涉属的。互相涉属并不是就是一啊，要注意它是互相涉属而已，就他们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凡夫的片记所知，但是名只是依着法相而假安立的，在名里头呢没有所全的什么事的体性，只有名而已，所以说于名为见名。 名跟义两个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我们安立了这个名来表全表那个义而已，所以呢只是我们什么心事上的一个影像，而没有那个我们认定的真实的关系。这个名就是那个义，没有这个这一层的关系。是名名寻思，这样的推求思察呢，这个名只是心事所现的一个影像，只是假立的，没有实性。是名名寻思。看这个批寻记，何等为名，未及于相所有争语。何等为名，什么是名呢？未及于相所有争语，相就是指事相法相。诸法本来是没有名字的，离言说相的，但是为了全表诸法，假安立名。那个名是假安立的，所以名不是诸法，名非诸法，但是呢是强加于诸法，为了我们凡夫能够依这个名来思维分别，所以强加于诸法上面给他安立了名。所以这个名是什么？是真语，是增加上去的。好，所以是真语，以诸法为一增加上去的语言文字。好，这个就是名，这个就是名。那么你这样思维观察呢，就叫做名寻思。是寻思者，为诸菩萨于是为见是，是名是寻思。这个是解释四种寻思得名原因的第二科，是是寻思。解说是寻思，什么是是寻思呢？为诸菩萨于是为见是。这个是呢，就是原生诸法的依他起性及原生实性。那么这个是呢，也只是我们心事所显现的事相，心里显现的一个相而已，并不是离心另外有事相。但是当它随着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却仿佛是心外的一个影像在那边转，仿佛是离我们心外另外有一个字体的影像。是本来是离言的，没有假名的，所以是跟假名呢并不相称，是跟名不相称。所以说于是为见是，而不见有假名。这个是慧净法师的解释。那么神台法师的解说于是为见是呢，是说在这个事上面只见到依他起性的事，这个事只是什么心事上面的一个影像而已。那既然是心事上的影像，就只是依他起而已，不见片计所执性的事，没有我们所认为那个真实的事。可是在浮在这个影像浮在我们心上以后，我们就认为离我们心外有一个真实的事的字体存在，事相的字体存在。但是呢，实在我们遍计的执着有一个真实的事的字体存在，是没有字体，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的一个虚妄执着。好，所以说于事为见事，它只是心事上浮现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不管名跟事，都只是心什么心上面浮出的一个什么影像，只是影像而已。那是我们给它加上去这些意义的，是我们加上去的意义。是名是寻思，这样的推求思察呢，是也只是心事所现的影像，并没有我们所忘记的这种真实的自性。对，而依是立名，是并非名，依着这个事项我们给它这个安立这个假名，这个是它不是这个名字。名与是呢互相假立，这个是是寻思。看批寻记的解释，是亦名相，未及言谈安足处事。是亦名相，就是是就是名所要全表的事项，未及言谈安足处事。言谈就是语言，也就是名。安足呢就是安立，要有事项为依止处，然后安立假名。所以说事是言谈安足处事，有了事安立这个假名，所以呢事是安足处，是安立的处。好，再看下面的论文。自性假立寻思者，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为见自性假立，是名自性假立寻思。这是解释四种寻思得名原因的第三科，是自性假立寻思。解说什么是自性假立寻思， 自信假立寻思者。什么是自信假立寻思呢？为诸菩萨于自信假立，唯见自信假立。自信呢，就是诸法的自体性。诸法的自体性呢，本来没有名字。我们假安立能权的名来全表所权诸法的自体性。那么能权的名中呢，没有所权的事项。因此对事项而言，能权的名只是增语，是增加上去的。所以这个名对事来言，名是客。因为它是增加上来的。那么所权的事项呢，是离言说性的。事项中是没有名的。它不是名的种类，事并不是名字。它不是名的种类。所以对名而言，事项是客。对名而言，事项它没有名的种类，所以它也是客。所以名与事项二种自信呢，互相为客，并不相称。好，所以自信为是假立。就是要表达这个事的自信，安立了名字。这个名字跟事项两者是互相为客的。是名自信假立寻思。那么在诸法能权的名及所权的事中去推求思察名事二种自体性呢，都是假立的。是自信假立寻思。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名与事两种是互为客，那我们怎么能够闻名知事，见事知名呢？如果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都是互相为客的话，我们怎么听到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这件事情，见到那件事就能够知道它是这个名字呢？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在我们世间，我们依事而安立假名。在这个世间我们依事安立假名，这个是叫随顺假立。随顺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安立了这假名上去，安立了假名以后呢，就经过我们什么世俗串习。我们小学教过啊，这是小狗，这是小猫，我们世俗串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那么大家互相讲，慢慢熟悉了以后呢，就悟入觉慧，在我们的心里头呢，我们的智慧当中呢，它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所见同性呢，在凡夫的心中呢，我们都共同的认同说，这个就是狗，这就是猫。这个事呢，就有了这个名字。那么在凡夫心中呢，能权的名跟所权的事就什么？就相应了。就相应了。那么相应了以后，我们只要听闻到能权的名，便由于我们的意念力，就把这个所权的事呢意念出来，就能领受了解。好，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叫狗，所以呢，我们一说狗，就由意念力呢，你就去一想，好，狗，你持着这个名呢，你就有什么，心里就显现出来这个狗的影像，这个事的影像就显现出来了，就能够领受了解这个名所全表的相，所以就能够闻名知事。或者是我们见到了所全的事，便由意念力呢，于这个能权之名呢，能够领受了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狗的时候呢，我们就由于意念力呢，因为我们安上了这个名言，所以说哦，这是狗，就把这个名字呢意念出来，来全表这个什么，全表这个事，这只狗，就能够领受了解说哦，这就是狗。可是呢，名还是名，事还是事，他们虽然相应，但是并不相称。名并不是事，事也不是名，但是由于我们凡夫的什么作为，而使他们相应的，从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形成所见同性，他们便相应了。好，再看下面的论文。差别假立寻思者，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是名差别假立寻思。这是解释四种寻思得名原因的第四课，是差别假立寻思。解说差别假立寻思。那么差别假立寻思者，就是说什么是差别假立寻思呢？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差别呢，就是指法与法之间呢有无量种类的相异跟相同。相同的呢就是同一品类，相异的呢就是差别了。 那么在这些品类差别上面呢，我们也安立假名来全表这些差别。譬如常法跟无常法，我们安立的这个名字就能够分别出这个是常法，这是无常法，它们之间的差别。色法跟无色法之间有差别，有漏法跟无漏法之间的差别。所以各种的差别呢，都由能权的名来全表所权的差别。可是呢，能权的名跟所权的差别并不是相称的，所以差别也是假立，只是我们假立上去的。是名差别假立寻思。那么在诸法能权的名与所权的差别上推求寻思呢，只是假立而已，并没有我们凡夫所忘记的真实的差别。能权的名与所权的差别并不相称，这个就是差别假立寻思。所以名是自信差别都是什么，在观察他们并不相称。此诸菩萨与彼名是或离相观或合相观，依止名是合相观故，通达二种自信假立差别假立。那么解释四种寻思的第一科是得名，解说四种寻思得名的原因，这一科前面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是观相，解说做四种寻思观时观察的方法。此诸菩萨与彼名是或离相观或合相观。依照这个顿轮记呢，圆彻法师跟慧景法师呢都说前二观就是这个名寻思观跟这个事寻思观呢是属于离相观。后二观就是自信假立寻思观呢跟这个差别假立寻思观呢是属于合相观。这个窥寂法师在《成唯识论述记》里头也是这样说的，太虚大师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菩萨依止名与事呢可以做离相观及合相观二种观法。在名寻思观的时候呢，寻求思察名为是名。在事寻思观的时候呢，观察事为是事。名相跟事相是什么？个别差异的。名只是名而已，事只是事而已，所以这叫离相观。在名上观察只有名而已，事上观察只有事而已。观察名相跟事相的差别差异，所以他们是离相观。而在做自信假立寻思观的时候呢，有名自信与事自信。在做差别假立寻思观的时候呢，有名差别与事差别。所以做此自信与差别观的时候呢，都必须要依止名与事而做，名自信事自信，名差别事差别，来推求思察，所以是合相观。你要观察自信的时候，你一定要观察什么？在事的自信上面安立名字，这个名来全表那个事的自信叫名自信。所以你一定要观察名自信跟事自信两者同时观察，所以是合相观。观察差别的时候，你一定是什么？有了这个事的差别才安立名的差别来全显这个事的差别，所以观察之后一定也是什么名差别跟事差别是一起观察的，这个是合相观。依止名事合相观故，通达二种自信假立差别假立，这个是解释合相观。必须依止名与事合起来观察，名自信与事自信并不相称，互相假立成为自信假立寻思。或者是寻思推察呢，名差别跟事差别并不相称这两种差别呢是互相假立的这个就叫做差别假立寻思。这个是顿轮记里头解释合相观跟离相观跟下面辟寻记的解释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方法若为于名或为于事，见其自性差别假立名离相观。名有名自性跟名差别，所以呢有三法，名、名自性、名差别。那么事有事自性与事差别，也是有三法，事、事自性、事差别。如果你观察名、名自性、名差别为见于名，这个是离相观。如果你观察事有事自性、事差别为见于事，这个也是离相观。名与事并不相称合，所以这个是离相观。 若于明中实有为事，于为事中亦有为明，如是二种皆能观察明何相观。若于明中实有为事，如果没有事就不需要安立假名，一定是先有事再安立假名上来。因此如果有名的话，一定有所依止的事。所以说于明中实有为事，这里说实有为事不是偏计所知的分别事，而是离言自性事。一定有离言自性的事呢，做依止然后才安立假名上去。于为事中亦有为名，离言自性事不是我们凡夫智慧能够所缘的所缘境，必须依事假安立名，凡夫的智慧才能依名记忆升起言说。所以说于为事中亦有为名，如是二种皆能观察名何相观。那么这样观察，名中有事，但是呢事不是名的种类，事中有名，这个名是增加上去的，增与依事而增加上去的增与，故知名事二者互相为客，只是假立的，这个是何相观。由是通达名事二种自性假立差别假立。那么由以上的离相观及合相观呢，就可以通达名事自性差别都是假立的。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这个名事自性差别都只是在虚妄分别心显现的肆意的影像，它就是阿赖耶识中种子现起的一他起相。可是显现在虚妄分别心的时候呢，因为无明的关系呢，却成为遍计所知相。那么菩萨做四种群思观的时候呢，能够了达明示自性分别只是心事所显现的一他起相，只是心事而已，离心没有一法，并没有我们遍计所知离心以外的什么那么一个自体相，没有这个相，那个是遍计所知的乱相，是没有的。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后面二种自性后面二种群思，自性假立群思跟差别假立群思要称为假立，而前面两种群思明群思跟事群思不称假立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圆彻法师说，假立的意思呢是说明与事相对，二句是客，所以安立假名称为假立。那么前二寻思呢是离相观，或者是观察名为是名，或者是观察事为是事，并没有合观名事二者互相为客，所以不称假立。那么后二寻思是合相观，同时观察名自性与事自性，或者是观察名差别与事差别，名事相对互相为客，所以称为假立。圆彻法师是这样解释。但是根据色大乘论，四种群思呢都只是在观察名事自性差别不真实，只是我们的心事所显现的影像而已，都是以什么，以一言为心，第六识上面的名言为心，为它的体性。所以呢四种群思呢它的本质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云何名为事如是智？解说事行思与事如是智中的别边一科分成两大科。第一大科解说四种群思呢已经讲解完毕，现在第二大科呢事如是智，解说四种如是智，它又分成三科解释。那么现在是第一科真提问，什么是四种如是智？看论文，一者名寻思所引如是智，二者事寻思所引如是智，三者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四者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那么解说四种如是智的第二科是列，就是列举出这个四种如是智，是哪四种如是智呢？一者名寻思所引如是智，二者事寻思所引如是智，三者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四者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就讲解四如是智。 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上次有讲到说，如果把物质从小而分的话，是到最后是，就是现在科学讲走的方向是那个唯物论嘛。那你有说到那个唯识也是，唯识是一种唯心论。然后如果在时间上刹那生灭，这样去分了的话。那个时候有提到说，是有另外一种论是真常论。那这个真常论是这个常是指的是什么东西？ 真常的话，它是说万法啊是由这个一个真常的心，常而不变的心所引生的。可是阿赖耶识里头有真妄和合，它是以真心为主。那么由这个真心呢，所以它叫真如缘起，真如可以受熏，受熏以后呢而生起万法。那在唯识里头讲呢，虚妄唯识讲呢，真如呢是不可以受熏的。好，能够受熏的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是虚妄杂染法，所以它可以受熏。好，它是无复无记。那么真如呢，它是一个实体法，所以它不能受熏。可是呢，真心派他们认为真如可以受熏而生起万法来，所以这边的见解就不一样。那真如是什么？是真常的，对吧？那他这个真如呢，是属于什么？有作用的，是心法。好，那唯识虚妄唯识里讲的真如是什么？是个理，而不是心，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都讲到唯心去，就是说什么？转化唯心，就是说外面的境界是没有的，没有自体性的，它是我们心识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好，所以说它是唯心。讲唯识的话，可以从三个地方来看唯识。一个讲什么？我们讲认识论的唯识，就是我们认识的境界，是我们心里所变影像。你看到只是你心里变现的影像，譬如说你眼视看到的，是你眼视变现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你认识的境界是你的心变的。好，这从认识论上面来讲。那一种是从什么人生论来讲。因为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看到的境界只是我们心里所认出来所变现的影像。所以我们的认识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生死流转。那如果我们的认识正确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什么生死流转中出来。那这从人生来看。从人的生死流转。跟什么涅槃幻灭来看为是。还有一种是宇宙论。宇宙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既然说影像是你心里所变现的，那我现在把眼睛闭起来，那你是不是就不见了？因为你是我的什么眼视变出来的嘛，那我眼睛闭起来你就应该没有了。可是事实上呢，我眼睛闭起来你还在，对，那你这时候你还存在，那你是这个时候你是在哪里？你是哪里出来的？你绝不是我演示里头什么变出来的，而是有一个什么体在那边的。那这个体从哪里来？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出来的。好，所以他这样观察，所有的友情跟宇宙的万物都是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讲到了什么？宇宙论。讲到宇宙论，就是整个的万法都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出来。所以呢，那阿赖耶识是什么？是心识嘛。所以也是唯识，所以可以从这三个方向来解释唯识的道理。啊，唯识学就是建立在这三个理论上面。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认知只能在前六识，凡夫的认知就只能在前六识，所以不管怎么我们他怎么样要跟你讲解，只能局限在前六识的范围。所以就没有一个什么直接的证据说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能在前六识上面。所以讲认识论我们可以接受，讲人生论我们也可以接受，但讲到说他的都是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出来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他讲了很多譬喻，但是这些譬喻呢，因为要让你懂，讲的譬喻要你能知道的境界，所以讲了很多譬喻，还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第六识的境界。比如说讲梦，做梦的是哪里？是第六识。讲禅定，禅定是哪里？是第六识。讲认知，还是第六识，对不对？我们今天讲那个国旗，大家的认知不同，意义就不一样。经里头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经里他讲，一个女人走在那边，旁边人看她都不一样，她儿子看到她生的是什么尊敬的心理。好，那这个爱好美色的人看到她起的是贪心。修什么无我观的人，修这个不净观的人看到她起的是厌恶心。一看到厌恶。对，那这个禅定的人，有禅定的人看到他起的是什么慈悲心，说你还停留在欲的境界，很愚痴啊，慈悲心。那这个什么圣人看到他就讲哦，这都是什么起的是舍心，平等舍心，都是什么缘起法而已。所以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个境界起的心不一样。那这个也是一种唯识的讲法。所以呢我们讲了半天呢就只能用这些来譬喻，可是这个譬喻还是停留在第六识。没有办法怎么知道有第七识第八识。只有圣人讲我们才知道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永远都是间接的证据，不是直接的证据。所以还是有人不接受唯识的讲法。因为他说你所有的这些证据都不能够直接的指出什么这个外境是你的内心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就只有一句圣言量了。因为我们已经被限制住，我们只能感受到什么前六识的境界而已。好，请问有没有别的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佛就问那个弥勒菩萨，就是。那个刹那生灭，然后弥勒菩萨就说一坛子有多少多少个那个数量的那个生灭，那是圣人才能够见到的那个程度吗？ 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的话，那是一个安利，一个安利。譬如说你安利极为，他讲多少多少是一个极为，对不对？那这个极为是安利出来，是你心里想出来的。可是，在某些人，他认为极为是存在的。他认为极微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是有多大呢？他就讲是什么什么，你把它分成多小多小的，到那么大，好，是叫做极微。可是呢，极微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是什么？极微合成体你才看得见。所以极微是什么？是有的，是真实的。可是极微的假合体是什么？是没有的，是假的。可是呢，这个假体一定要依着什么真实的极微才能够成立，叫做假必依实。好，你去看这个唯识的书，他们很多的就是别人攻击唯识的时候讲到假必依实这件事情。好，就是你一定要依照一个实。那同样的他讲的唯识的话是怎么样，你都是心，可是你那个刹那心是有的。好，所以他说你假必，你一定要依照有个实在的刹那心，现在那一刹那心。好，他是这样子讲。那么安利假安利的时候就跟你说有多少有多少的，好，这个叫刹那，这是安利一个假名而已。好，还有没有问题？ 请问师父，这边师父刚才讲到说这个，因为这边的称呼为诸菩萨，于名为戒名，师父讲说这个观法是大乘的观法，在那先前师父也说过，但是我这个地方有升起一些疑问，就是声闻圣他 他在修二道之量，这个是一个基础。其实菩萨也是要透过这些基础才走到这个境界来，才可以做这些事情，是如是智，是这样子吗？ 这个看是哪一种菩萨了，因为根性不一样。那立根的菩萨的话，他就不需要这样修。那么渐修的菩萨的话，他就要修行的时候呢，就要先修什么？先观察人无我，然后再进到法无我。就前面偏重于人无我，八性位以后再偏重于法无我。因为什么？因为菩萨的根性比较低劣。那么比较低劣的时候呢，老是执着这个色身，这个时候就要观察人无我。那等到这个对色身的执着清理以后呢，再观察法无我。那么立根的菩萨就不一样了，他就直接就观察。那他学小乘法只是为了教化众生，但他直接就从大乘法上面观察，所以他直接用做四巡是四如是智，成功的时候就把法执跟什么烦恼障、所执障一起都灭掉，他可以这样修，就是看根性。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假设佛在跟声闻圣的这些弟子们说这样子的法，难道他们会是听不懂，还是说听懂但是不会用这个方法来修？ 他观这个根性，比如说这个根性，你现在跟他讲这些大法，他没有这个兴趣，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在乎的是我现在就要解脱。你跟我讲那么多，下面还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你现在告诉我，所以就这些众生就现在就直接跟他讲什么，四圣谛、苦集灭道或十二缘起，他马上就解脱了，啊。但是呢？在讲这些法的当中呢，也把法什么法无我的观念也给他了。好，然后呢，在后面他灭度之前，再跟他讲这些法，看他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他就转从声闻圣转成菩萨身。那不能接受就入灭了。好，后面会讲到声闻圣到最后入灭的时候就把心给灭了，就把心完全灭掉了。但是菩萨呢？菩萨成佛不灭心，他灭烦恼。哦，这个他把烦恼灭掉，然后呢，这个心不灭，还是可以什么无止境的度化众生，啊，不一样。 那再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讲的这四种寻思，后面这两个寻思哈，一个是讲就是，比如说明智性。四智性还有明差别四的差别，我感觉听起来不是很，就是怎么听都觉得很雷同啊。是你是不是再简单 ？OK， 比如说这个杯子，你给它一个名字，对不对？这个杯子是什么？是嘛，对不对？它有它的自性存在，所以在它的杯子这个自性上面，给它一个杯子的名字来全表。这个杯子的自性，所以是四自性跟明自性，对吧？那这个杯子呢，不是盘子，所以杯子跟盘子之间就有差别。那么这个差别，你给它个名字，来全表这个差别。是与是之间的差别，你安立一个假名来全表这个差别。那么他们两个又是什么？是差别跟什么明差别？那明差别是为了全表是差别安立出来的。那明自性是为了全表四自性所安立出来的，所以它有这样子的，所以有明，啊，明是总说，那么有明的自性跟明差别，有事，事里头有事的自性跟事的差别，这样子。 因为我看那个长老讲自性假立，他用那个讲到疏所缘跟亲所缘的这种这个说法。感觉反而套不起来，就是会，就是说他讲这个自性是说，这个明根式的自性是，我们种子是假是种子，还有后面所是这个疏水源的这个种子是所变现，所以它是假的。那这边用这样来讲这个自性的假立，是师父可以说明一下， 他后面有，我现在讲就是他后面在讲，就是已经改过了。 因为你用那个讲法的话，会有一些误会会产生，对吧？因为你种子生的就是依他起法，对吧？那依他起法的时候，其实这样讲，后面会讲到哈，但是这边先提一下，不管是名，不管是事，不管是分别，不管是智慧或怎么样，这些都是依他起法，它的来源都是依他起。可是显现在凡夫心中的时候，不管是名是事，都是什么？边际值。对，可是显现在圣人心中的时候，不管是名是事，都是什么？他看到真相。你要从他的来源来讲，他是依他起；你要从什么圣人的智慧来讲，他是原真实，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来讲，讲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它本身是什么？依他起法。可是在智慧观照之下，两个不同的智慧，一个愚痴的智慧呢，它观察之下就变成边际智。那么在什么清净的智慧观察之下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变成实。但是它的法则本身都是什么？依他起。所以不管是名，我们刚刚讲名也是心中显现的相，事也是心中显现的相。对，你看到这个东西，我们看这些，这是没有名字的，对吧？我们说它是依他起，是因为我们根据它的来源，它是原生法，说它是依他起。可是你看到这个杯子，这个体相的时候，显现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是假的吗？你不会认为这是假的，它已经变成什么？边际直相。只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第六识虚妄分别大多是在什么？在名字上面分别，很少在这个上面分别。这个是跟着前五识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分别比较多。第六识的分别大部分都是在名字什么假名上面，安立的假名上面分别。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呢，就强调在假名上的分别，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上面分别嘛。今天本来还有一个图要讲，但是后来没有讲，这种以后再讲。好，现在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什么？我们做善业、做恶业的时候，是在什么上面分别？是在名字上面分别。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会去做，你会造善业、造恶业吗？你看到杯子的时候，你是无忌啊，对不对？这影像显在你心中，你是无忌啊。我们讲前面讲什么？率尔。寻求，然后什么？决定，决定后面是什么？染净，染净的时候才有三恶。所以率尔寻求决定的时候是什么？是无忌啊，对不对？到染净它才有三恶。可是呢，能够决定你生死的是什么？是染净呢。我们不都讲吗？你造了善业到善道去，造了恶业到恶趣去吗？不是吗？所以真正能够决定的是什么？是你要到哪里往生，是什么决定？是染净决定嘛？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说是无忌嘛？所以众生业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好，你要出离生死，怎么出离生死？我们一直在讲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在哪里？如理作意，你是在杯子上这样看到这杯子就如理作意了吗？这无忌啊！如理作意的时候是善法，它是清净善法。它是在哪里？是在名字上面，所以是什么？你要看到经文思维它的意义啊，在名义上面做功课，这个是如理思维啊，那你才能出理啊，对不对？所以他要讲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能够让你生死流转的是什么？是三恶业，是在哪里？是在名字上面活动。能够让你出离生死的是什么？是如理思维，还是在名字上面活动？所以一直在讲这个名字，知道吗？为什么这边都在讲名字，不讲那个率尔那一刹那？我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就显现在那一刹那，不讲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没有力量啊，那个不是让你生死的因啊，也不是让你解脱的因啊，让你解脱的因是在你的心在名字上面活动，因为我们心在名字上面活动，我们在生死中流转。今天讲的分别自性，好，分别自性所依所缘之，才在生死中流转，因为我们的心在名字上面活动，我们才能从生死中脱离出来。所以一直在讲名字，是从这个地方观看的。 这样知道吗？所以不要去拘泥在那个相上面，是在名字上面，从上面那个意要重要。所以一直跟各位讲，你要注重，要听得懂他的意，去了解他的意，是你从名字上面了解了意，你才能够处理生死。你在名字上面起了不好的意，你才会什么生死流转，才会去什么善去恶去。起了好的意，你去善去好；不好的意，你去恶去。到染尽这个地方，所以要了解在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不容易讲清楚，不容易讲清楚。所以那样讲的话，容易有时候会引起一些有人搞不清楚，因为讲得太详细了。对，刚刚我们那样讲一讲，讲到比较细的地方去了，那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尤其是你没有学过成唯识论的话，这些东西也搞不清楚它哪一世怎么作用。后面会讲到，下次上课就会讲到一些事情。好，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